这是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想着就 是的，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啦。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智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周当中的一些个新鲜亮点呢，肯定呢不能够少关于这样的一个苹果发布会之后我们的一些看点啦。 对， 当然啦，这一周呢也是预示着这个九月中旬或中下旬就要到了，因此呢 一下就进入到第三季度了。 可说呢啊，苗山这个走了半个月啊，从九月初就消失到现在终于回来，欢迎苗山回归啊。 你是心里有多么的恨呢？ 没我因为我觉得你是特别好的一种态度哈、啊、因为要游戏人生嘛，对不对啊？ 怎么是游戏人生、啊、 游戏达人嘛，对不对？作为一个游戏达人来讲啊， 我真的是带着手机去测评了一下， 真的都把这个 Find X 都已经都玩了，都已经是啊非常厉害哈、啊、我们不该说怎么样了啊。来继续我们节目的话题，今天呢要跟各位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 第三季度的手机新品我们大盘点一下了。 对，一到每个季度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在每一个季度不但会有新的手机新品上市，而且是面对着一个全年的新的一个发布主题。 嗯， 所以每到接近新一个季度的时候，先是要总结之前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然后展望一下即将剩下的这个半年吧，会有什么新鲜的一些变化， 没错， 还有趋势。 关键啊，这个是真令人嫉妒啊。 怎么呢？ 是吧？这个 哎，听说那个苹果发的那个新的手机就是一个字儿大，是吗？ 不是，应该是贵。 哦， 一个字是贵， 又贵又大，是吧？ 对，刚刚我还看了一眼，因为苹果商店今天下午3点多，它一直之前是在这个更新当中嘛， 对， 刚刚是重新开放了，开放之后就接受预购了哈。那么预购之来后呢，我看到了一个网友们进行这个相关的选择，看到这个苹果的 iPhone XS Max 的。512G 是12799， 哎呦，一个比一个贵啊！ 12799，对，顶配啊，顶配、哎、这个价。 所以在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当中，这个苹果发布新机的消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所以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 对，那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嘉宾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怎样的一些个这一周的数码科技全新动态，来关注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首先来先欢迎一下黄浩吧，热情的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终于又见到苗山了。 是的，是的， 想你、哦， 就是一定要来一句这个话。 你的耶， 是吧？ 黄浩，你这头发你都变长了。 对对对，我这今天看到这油光满面，因为我刚从机场过来。 没有，我们在播出的画面里边看着你这个颜色非常的好， 非常 美， 是吗？ 很嫩，对。 但是可能是黄浩面前的机器现在看不到自己，所以麻烦导播老师调整一下，一会儿能看见自己粉嫩的脸庞。 对， 小黄和梁山一定知道，因为最近时间我也特别的忙，就是因为。就今年大家发现说整个的手机行业的整个新品是迭代的，虽然很有趣哈，虽然整个的中国的手机市场的销量是在下滑的， 嗯， 而且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里头，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放进去的图片，是今天上午刚刚收到了一组数据， 嗯， 关于中国电信公布了一组市场，其实能很好的代表了现在的一些我们讲手机产品的一些流行趋势， 嗯， 跟消费者的选购意愿。 太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之前放片头曲的时候，黄浩还在那找照片，就是因为有很多新鲜的资讯图片， 时效性太强啊！ 对， 这个节目是这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啊， 一手消息、 一手资料、一手消息、一手图片，这图片都是由我们自己亲手拍的哈，非常不容易。对，我们不是从网上面摘一个图片可以播的。视频那我们都是自己去拍的哈，不是从网上这么截一段就给放了哈。我们的这个 小你每说你每说一句，说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黄浩在那 对在那哭，对， 每个视频都 非常辛苦，不得不说刚刚下飞机，从机场刚刚赶回来哈。那这样吧，我们就先说最热乎的一条呗。 好， 嗯，最热乎的一条就是刚刚你在杭州来采集到的这样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对， 是不是啊？关于造物这个事儿， 对， 这个我们大家伙儿都知道哈，女娲很厉害，啊，这个是吧？你小人 哪儿跟哪儿？ 这个造人跟造物不一概念， 哇， 造物这个好像得要来自于马云，是不是啊？ 造物，因为这要提到的是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淘宝造物节未来街区，嗯，这样的一个体验，目前应该是真实的发生了。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这个未来街区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联合微软9月13号全球首款 MR 混合现实的消费科技产品淘宝买啊。 嗯， 加上引号的啊，这名字叫淘宝买啊，就正式亮相了这次的造物节。这三个字我相信对于经常逛淘宝的女生来说肯定不是特别陌生的， 没错， 在这个淘宝的首页一到这个期间就会把造物节这三个字置顶。 对，然后到双十一时候就开始清空购物车。 对， 嗯， 然后男同学们的钱包就要堪忧了。 所以你就是不交男朋友的原因所在是吗？就不担心要消费别人的钱，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非常棒！苗真给你点赞啊 ，skirt， 不要老在伤口上撒盐，很惨的。 盐是一种防腐剂来的。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刚从杭州回来哈， 嗯， 这个造物节其实每年以前都做，但是没有哪一年做了像今年这么的大阵仗。 嗯， 今年是我们可以看着图片起来，这个图片可以从后面咱们从后面翻哈。这一次呢，这个淘宝把这个造，因为我们知道淘宝其实跟天猫分家之后呢，他们两个的整个目标其实有非常明大 的一个变化。大家想一想，大家去买这个大件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这种正规的我们叫工业化流程品的时候，会去天猫买， 肯定。 但是淘宝上你能找到好多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很多比如说创业的这种小物件和一些有创意的产品，哎，其实你发现天猫上是比较少的，淘宝上是反而很多的。 我这个外行理解，首先天猫有门槛儿，首先叫 它是个工业化的一个 营业执照，对不对？ 科技方面你是外行，在购物方面你是达人， 哎呦， 讨价狂人牛身， 其实也没有 的。 其实我是觉得，对于我浅显易懂的知识呢，在这个网店上购买的时候，天猫这个频道其实要有，首先有营业执照， 对， 它是有正规的工商局有注册的一些营业方面的证书，证明它的这个营业资质的一些企业 对的 在售。那天猫以外的淘宝就不一定了， 对， 比如说我也可以开一个店， 对， 我亦可以做闲置二手的置换买卖，也可以就是做代购或私人买点东西，就清空一下我自己的家。 而且有很多人是自己有些小 idea， 做一些小物件，其实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淘宝上去， 创意设计。 对，所以有淘宝以前有个口号，它不是他自己提的口号，是很多时候网友对他的一些描述，后来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标杆，叫万能的淘宝。 万能的淘宝， 对，就是你在上面什么都找得到。所以淘宝就这两年借由此去做了一个这样造物节，他其实想说的就是我可以创造很多有的没得的东西。大家可以从我们的照片来看，来小航把刚才那个照片 好，这是第一个哈。 流浪文英是西湖非常周边，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这一次造物节直接就搬到了流浪文英旁边。 哇、哦， 这个西湖有几景啊？八景，新八景，旧八景。流浪文英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发现是非常的雅致的地方。 对， 你要不说这流浪文英根本 你看不出这个门是流浪文英的这个门。对， 我刚才就能看出那牌子， 就能看出那四个字啊。对， 然后呢？昨天的时候是我们在的时候是对媒体开放，那么应该是今天开始是开始对公众开放，所以其实这两天的时间里头，如果收看咱们节目的听众，因为咱们很多外地的听众也能收到咱们的节目， 对对对对， 就是杭州的观众就可以直接去到去玩，它是向公众开放的， 人超多的。 它这次是分了很多个不同的区域哈， 对， 就包括说刚才毛山提到了新闻稿中那个，你看这个现在图片上这个叫 夜市， 对，它其实这次新增的里面是有小吃的，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它不是说都是一些这种很传统的吃的东西，有一些创意的食材，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黑暗料理， 有黑暗料理，有。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见到就是有那种大龙虾抱枕，然后呢红烧肉抱枕。 哎呦，那个我喜欢。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在现场，就它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存在，就是它会把很多你觉得不相干的东西做一个贯融打通。然后呢它会有分几个不同的区域，刚才苗山提到的那个区域就是跟微软的 HoloLens 做的 MR， 它叫淘宝买啊，它是一个专门基于一个混合现实技术的一个这东西，它厂商甚至还摆了三个就是乾隆的那个画像，你戴着那个眼镜过去的时候，那个画像乾隆会在上面自己动。 哦， 它就是它做了一些关于 VR MR， 因为大家一直在想 VR 和 MR 是应用场景是什么，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虚拟现实的购物其实是一个体验，因为我只看图片或者我只看显示器上别人的买家秀，我不知道卖家秀，我不知道我自己穿上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可以通过这种立体的这种 MR 的或者 VR 的投影 AR 的技术，那么去实现一个你可以看到它真真切切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讲淘宝毕竟是个电商网站，是个购物网站，它一定要强调自己的一个购物体验，那么这个部分它就是跟这个微软一起去联合做的一套叫做 就基于微软的 HoloLens 做的一套 MR 的淘宝买啊系统。 第一次听过 MR 这个词是 LSE 上次第一次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因为以前听到都是 VR 技术嘛， VR AR 对 MR 是一个混合技术嘛， 对， 混合 现 实 Mixed Reality。 对，所以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开始听到这个概念，而如今半年之后已经就熟练的运用到各种电商平台上。 所以说这是也是这个也算是因为借助于微软它这样的一种科技开发实力，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体验，而且它会把真正技术融汇到了生活当中，这个都是非常厉害的事情了。 对的，可以看图片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小东西，因为我们现场拍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物件啊，这个也是那个淘宝买啊的那个正式，对，买啊，它你看阿里有什么花呗， 然后什么就反正 语气词， 对，反正是就让你花钱，对不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区域上头这一排基本上都是跟 MRVR 相关的。有一张图片我没有放进来，因为那个图片拍出来可能会引发大家的不适，因为它的上面有 N 多个镜头。 哦， 你想一想看，那种 密孔是吧？ 对对对对，它是做了一个 VR 的一个全景的一个相机，但是它的全景相机现在可以达到的指标是可以做 4K 的播出级画质的。 哇， 所以它需要有很多的摄像头去拼接。你像传统我们用那种手机上的那种全景摄像头，它就两个。 嗯， 它现在有一共那个机子一共是有18个。 哇，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它真正的是高清的那种全景的一个画质。但如果你戴上，比如说你像它现场演示的那个产品是用的这个，就是头戴头盔啊头显是用的小米的那个 VR 头显。 是这个吗？这不是吧？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另一个，就是现场有很多跟二次元相关的手办一样的东西。 哦， 而且这个地方是一家叫 Zomo 的一家做机械键盘键帽的设计的一个品牌，很有趣。就是他有个非常有代表性叫猫爪键帽， 嗯， 就是键帽上就是一个 小猫爪， 对，很可爱。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造物节现场不只是都是科技类的产品， 对， 有很多这样的创意类的小产品、小周边，就像苗山过去应该能找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可能会发空自己的钱包， 肯定的。 现场是卖东西的， 肯定的， 现场是卖的，所以说 当然了，又什么花呗又买啊。 我今天在搜相关的微博上的一些这个评价的时候，有人说进去造物节就花了。就是进去了不到10分钟就花了接近快500块钱了，因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物件，还有那个夜市里头是真的蛮多好吃的。然后你就有时候，因为我们昨天大概是 我知道 你的脸见圆哦。 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要澄清一下啊，大家如果看节目的话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的今天的嘉宾呢少了一位。 对， 本来我们计划呢是由黄浩跟张川一起来， 对， 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子， 但是因为他没回来。为什么呢？他把自己花在那儿了。 哦，真的， 他买太多了。 我们鼓励张超多吃一点。 他太瘦了，对对对， 不、或者把我匀给他一点， 这也可以哈。 要是可以匀，那我就第一个匀了。这 好了，这是题外话啊。 对， 再说一下这个题内话，再说说看我们该怎么看节目，还没说呢。 啊，对对对，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情况，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视频了。 是的， 同样还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以及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找到我们。 嗯，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你还在只是收听的话呢，请您关掉收音机，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欢迎都打开 看我们啊。好了，那么刚刚是关于造物节这个消息， 其实 很多照片， 对，好。其实我们讲造物节今年现场会有一些，这个是刚才讲到的那个猫爪键帽，这个在淘宝上非常受欢迎。 哇，这个 对，有很多女生今天很流行买机械键盘，然后把它给。今年现场会有一些，这个是刚才讲到的那个猫爪键帽，这个在淘宝上非常受欢迎。 哇，这个 对，有很多女生今天很流行买机械键盘，然后把它给换成这种这种比较个性化一点的机械键帽。 就是很多女孩子们也是游戏达人和玩家嘛。 对，比如苗山， 他们用那种的机械键盘，可能他们很枯燥。 我很喜欢 对 科技的感觉。 但是这个键盘是你可以把它换成各种样键帽的， 就是它不需要，因为女孩子是不需要什么一会儿红灯、绿灯、蓝灯闪闪去， 不需要。 叫可爱， 可爱， 对， 哇，这好粉嫩， 对， 粉嫩，神物 battle， 对他们这次主义叫神物 battle， 就是现场，他们有几个区域啊，我说一下，它一个区域叫做神殿，一共有一个区域，然后叫鸡室，鸡是鸡偶的鸡，有一个区域，鸡室呢其实是就是有一些。有的没得的东西，就是对对对对，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然后呢，再就是它的科技馆是刚才讲到的，关键是那个买阿的那个区域， 嗯， 就重点是主打它的 MR 的这种混合现实购物的一项技术。 来，我们 你知道吗？ 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好厉害，这个 就是在现场拍到的那个 MR 的购物的一个提示，它其实是你戴了眼镜之后，它会有个虚拟的屏幕在上面， 哇， 你用手可以去触控它， 那是未来啊，感觉就是 对， 哎，你知道吗？最花钱的不是大牌，最花钱的就是这些 小东西，就是一个就收你几十块钱，你一不小心买了十几个。 哎，你知道吗？你们男同学买件衣服可能大几千块容易，因为西装那些比较费钱 啊。你是西装哈？ 女孩的衣服可能就夏天的小衫小 T 恤，应该几十块钱穿一个吧。你会发现随便一买，就真的不少花钱。 然后回来以后发现也好几千。 就像咱们台 第二季都淘汰了，关键是西装，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接着穿嘛。 就像咱们台古月一样，他说我要减肥，我要买一个。S 号的衣服，然后买五颜六色，买五个色儿， 结果 一个也穿不进去，五件都穿不进去。 以后我们就不点名道姓了。对对对， 谁让他上周说我来着？ 来，继续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拿一些个金属螺丝， 这是变形金刚吗？ 现场有很多的这样的手办，这样的产品、嗯、这其实是一个手办。 那这个算文创类产品， 算文创，因为淘宝的造物节每年文创类产品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哇， 这个任天堂， 任天堂， 对，现场有一个八味机专区，一个叫八味堂的这么一个展台，就是把很多的八味机的一些老的物件做了一个复古的还原，甚至他还做了个大号的那个，就是八味机的一个台子，可以在八号台上直接玩。这个是现场一个小蓝牙音箱。说一下，天猫精灵在那也有一个展台，而且新的天猫精灵也展示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智能音箱可能现在大家觉得它造型很简单，做了一些，天猫精灵也做了一些很复古的一些设计，包括支持了声纹。这是我们节目的两位老熟人，腾飞和张超。 腾飞 在这个八位大的那个八位机面前去玩这个东西。 腾飞怎么了呀？ 张超剪头发了。 腾飞怎么了？ 腾飞这是很尽兴的玩当中哈。 哎呦，刚才那小音箱的颜色简直了，那个红色的。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觉得大家讲消费升级，消费升级的重要之一，说我不再就是只是注重于产品的核心功能，也注重它的设计感，它的趣味性。 嗯， 对，这个也是一个手办的一个展台。 分区是吧？ 对，分区。其实我们讲就是淘宝造物节，我觉得放到咱们的节目叫潮流梦工厂是再合适不过了。 哎，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潮流，它不只是只有科技产品，它有玩物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那个视频不是我们拍的哈，是我们用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视频，是因为那天晚上因为有蔡徐坤在现场，所以说那个安保非常的严苛，然后他的现场做了一个新的文创创意类的服装秀，就在西湖的断桥上做的。 哇，一起看看这个断桥上面的蔡徐坤是怎样的感觉。好了，刚刚就是来自于这个杭州西湖的断桥之上的一段模创模特秀、啊、 这个创意还挺不错。 对 对，所以你看造物节这三个字已经融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我们这造物节有没有机会能开到北京啊，就是啊， 下次我去跟我阿里的朋友念叨一下。当然就是造物节其实是每年他们在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品牌项目。 对， 因为我有阿里的朋友在那儿忙活了，每年就是忙活这一个大事。 哎，你知道我想就想说这一句，刚才、嗯、我现在看了这么大的活动，我就想到阿里现在不光在双十一，而且有双十二。 你看 618 双十一 520， 双十一是天猫的，然后这个是 京东的， 对，不是，这个是淘宝的、啊、你看它是有不同的体系做不同的事情。 618是聚划算的， 那不就是京东吗？ 不不不， 是什么？ 这句话算是天猫下面的， 天猫下面 的。对，618其实本身是京东的电庆，但是618就是天猫他们那边也会做这样的类似的操作。 520有生活节，对吧？ 支付宝还有，支付宝每年的时候是有专门有一个支付日，是就是这种的。 我在想，光听说阿里的朋友们收入不菲，就没看见人家是一个一个大活 动。其实真的很忙，对，因为我们去到现场去，我要讲一下现场的见闻。你知道现场都是草地，他们所有的好多材质是用环保材质去搭的，包括很多的喷漆喷涂，他们先在地方喷好，把那个气味散干了之后再搬去西湖，因为觉得西湖是一个就是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 社会责任， 对，他不要对那个地方产生任何的污染，因为但凡牵扯到搭建，其实有一些容易造成污染的材质，他们是先做好，等味儿散干了再搬去现场。所以看到说要做大活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来自于 iPhone 还有像是 vivo 等等的最新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 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啦！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我身边这位这个时不常变一下身， 怎么呢？因为刚刚呢看到了这么萌、这么可爱的造物节之后，真的很想再去感受。 对呀、啊，怎么就变成好了？刚才那个音箱真的，我要是在现场，我肯定买了。 那音箱多少钱？ 那个红色的。 那个小音箱其实不贵，它是一个小的蓝牙音箱。没有那么便宜。它现在摆出的价格应该是在300多、300-400块钱的样子。 它那个红色简直，你知道吗？看一眼拔不出来的。 就可以把它放到小床头，然后做个床头音箱。 那我今天送你个笔记本啊。不要钱啊 好吗？还是你最帅，你知道吗？ 过中秋节了嘛，是不是啊？ 哎，真的那个小音箱，我可能不会拿它当音箱，不是因为音箱的功效买它， 是 就是因为它的 摆设，是吧？ 你看吧， 我把图已经就删掉了。 好，咱们看看， 不给你机会。 对，造物节这个话题说完之后，咱们看看其他本周的最新消息。 等会儿我还没问完呢，人家这个收门票吗？ 造物节今天是对那个公众开放的。 对呀、啊，他们公众 要票 的话，要不要票呢？ 要凭证进场。 什么证啊？ 身份证刷一下还是怎样？ 是在拿淘宝积分换的吗？ 不是，他门口是有一个店，也有一部分的票是免费的票，应该是在淘宝自己，包括支付宝一些渠道是可以去进行兑换的。 哟，这个卖东西的庙会还要门票呢？ 哪个庙会不要门票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说的也对， 对吧？那就成那帅场了，不就是？ 也对也对， 可不说呢。 不过总体来说，刚才我们节目最后这点时间提到这个造物节，它有这个环保材料进行搭建，然后也没有对西湖造成什么损害。 对，因为我想西湖管委会也应该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你来我这儿，因为西湖毕竟是我们讲很 国家级的， 对，很大的一个人文的一个景点，对景区，就是希望能给它带来一些更有趣的一些东西的同时呢，也不要对这里的一些环境造成损害。而且其实人真的非常的多，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其实第一天只有媒体在，我们去做先去探馆，但是即使是媒体在的话，我们看到现场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因为不只是像科技，我们代表科技的一些媒体过去，生活方式类的，刚才刚看到只有服装秀，非常一些时尚类的媒体，而且我们晚上突然出来的时候就碰到大量的粉丝鱼贯而入，然后就说是哪个明星要来，结果一打听是蔡徐坤，然后还有那个新的 F4 啊，都 新的 F4， 就是湖南卫视新播的那个新的流星花园那个 F4，上面也有一个走秀，所以就是你能看出淘宝做这场活动，他也希望说把科技啊，把生活时尚去做个紧密的连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咱们节目的一个目标嘛，对不对？ 哎呀， 我们就是金牌嘉宾， 对呀， 中国好嘉宾，中国好皇后哈、啊！ 真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 F 四都已经上线了呢。 啊，你在考虑这个问题哈、啊？证明自己老了是不是哈、啊？ 你那代 F 四应该还是言承旭他们吧？ 对， 言承旭是谁啊？ 啊，好，我们借着这个刚刚说这个西湖考虑环保这个事儿，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次来讲呢，回到了环保的本真当中，连手机都要环保了，这就是来自于这次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亮点就是苹果它采用的是各种各样的回收材料和再生材料啊进行的制作手机的新品，这是它从环保作为一种初衷的给我们的一种新鲜的这种体验吧。那我们不妨来先了解一下这样的一次苹果发布会的情况。 好，因为也是昨天晚上最新消息是吧， 就是13号的凌晨，周四凌晨， 前天 对，因为前天我在深圳做直播、 哦、很多的果粉这两天估计是哈熬夜等着新品发布。 我们的节目嘉宾都被他们请走了，黄浩在深圳啊，韦哲是在网易， 对， 我在凤凰， 你在凤凰，对， 还有在新浪那边， 对，郭晓光是在现场，对，在现场，这都是老熟人， 只有我在欧洲。 你咋不说我在欧洲又买了一个 买房吗？ 我要说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开始预购了嘛，然后好多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有张图我没有也没有放上来，那张图可能比较的就是看了大家会心酸。这次呢 iPhone 用了一个图，它是一个月球在半面，对不 对， 然后有人做了张图，一边是月球一边是一颗肾，就正好两个图能够拼到一起， 因为这回真的能够贵到那个价格， 你想人民币是6499 起 嘛？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苹果自己做了一个108秒的视频，那个视频是大概讲了他这个发布会上他做了就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 有那半个肾吗？ 没有，那个图播出来会引发大家不适的。 来看一下视频。 Well, do they have two times? Yeah, well, what about... Stop doing that. Don't be it. 哎，这就是来自于苹果这样的一次发布会当中的108秒的一个宣传片哈。 对对，宣传新品。 能让我回顾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发布会的历程。 哎呀，怎么说呢？对于我一个外行小白来讲啊，从这个视频的产品发布来讲 啊， 我没有觉得被电到。 就 没有惊艳 到， 因为就是虽然我是个外行，但是每周呢经过黄浩老师带来的新产品在我眼前晃啊晃，然后也看到了全面屏和全视屏这种国产手机的呈现之后， 都记住全是曲面屏了，真是的， 然后 厉害了，三星快打钱。 真的就是你知道那些手机在上市的时候让我看到无论图片视频还是实物， 你会发出哇哦， 我真的就哇哇哦， 就哪怕你看刚才造物节那些小东西你们俩都会哇 哦， 对， 但是刚才视频那就不会让我惊艳， 所以如果小航能把就是今天我们的资讯的那个稿件给大家看一眼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标题的第前三个字 大标题上接地气， 接地气，这黄老 师，对，因为为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这次我们，因为我们也在那个发布会的整个的就是做直播，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苹果今年的产品的确是，他可能意识到他自己在某些的技术上已经不再具有领导的优势了，那么他需要去迎合一部分市场。我觉得最大的迎合部分是双卡双待。 对 对，这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猜测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变动。 对， 而且双卡双待仅限于中国地区，是真的实体的 双 卡 双待，但是只有那个两个屏幕大一点的机子，一个是那个，我要说一下这次的屏，那个名字特别难念 ，iPhone XS Max、iPhone XS、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R， 特别难念，难念程度堪比 vivo X 二十三，真的很难念， 那么多丝丝， 对， 所以很多人就简称为 S， 对。 然后就变成了 Max XS XS Max XS Max XS 大号版， 就是 XR。 对对对，它这怎么念？就是这个命名，因为就是 XR 就是 skirt 嘛。 啊，对，真的是，就真的是感觉就是苹果、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像原来大家想象它的那个状态了。 它以前的状态是在手机品牌里引领的状态。 你要知道，苹果早就是在。就是在应该是前两个月前推了一支广告，所有人觉得世道变了。他推的朋友圈广告是什么呢？快，就是 iPhone 从别的手机迁入过来，迁移过来，易如反掌。这个广告以前不会，苹果是不会做的，因为以前想的是我们如何从就是把苹果的内容迁移到安卓手机上来，结果苹果自己推一广告说，你看你们别的手机迁移到苹果来是多么的易如反掌。 嗯， 这个方向其实已经变了。 对， 就苹果说来来来，都到我这儿来，以前他不需要说这话。 对， 你看这一次也是，我们讲他这次的 意识到了 几个产品吧。三款手机，三款手机分别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是 XS、XS Max 跟 XR。然后呢 ，XS 跟 XS Max 其实是上一代产品的一个升级版本。 嗯。 然后呢，没有用 Plus 了，用的是那个 Max。好，然后呢 ，Max 大小是它的屏幕到 6.5 英寸，其实还好，因为大概跟它 iPhone 8 Plus 差不多大，因为它的边窄了嘛，它是用了一个全面屏的设计。但是这个尺寸的话，其实也就跟我们日常用的，比如说。其实应该比如说我们常用，比如说这是那个小米 Max 2S， 然后这个是摩托拉 C3， 应该比他们都大一圈。 嗯， 因为差不多跟8 Plus 是一个大小的。好， 对， 然后处理器升级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世界上首颗投入销售的七纳米工艺的处理器， 对， 是这个苹果的 A12 Bionic， 它也强调它有这所谓的神经引擎，就是 AI 的部分。 A11 时候也叫 Bionic。 因为从 A11 就开始有这个 AI 的部分了，必须说一点事情，这个是跟就是应用环境关系。苹果的 AI 的计算能力，它的应用环境比较好，因为安卓的问题在于说，大家都在用，各个平台都在用，那就会有一些，就是兼容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小航可以调到前一张图来， 好，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安卓厂商去学习一下的。它这张图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部分是叫120赫兹，你注意120赫兹，它叫 Touch Rendering 应该是。 就 是 对 它运算性，这个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说刷新率有120赫兹，而是它的屏幕你的触控能实现120赫兹的采样率。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没发现现在的安卓手机有的机子不如苹果手机跟手？ 对， 就是你在屏幕上滑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移动一块，对，会拖，安卓会拖。这个功能其实对于玩游戏，比如说你要玩王者荣耀，你要快速去拖动的话，这个非常有用。所以这个细节 还 是做的还可以的。 切水果的时候， 对， 我们说 切水果的时候， 对，很多安卓机你滑了半天，你会发现说那个轨迹是像有个迟滞，会在那边在滑， 可能会是有断续， 对，它不会有这个功能，还是比较，我觉得这是细节的分做的比较不错。 排在了这个右边最第一个， 对， 这个120赫兹。 当时大家在猜说它是不是在用120赫兹的那个就是叫做就是高刷新率屏幕，但不是，你看它其实是这个关于触控方面的一个采样的部分。对， 它这张图片选的太有角度了，它等于把它头发帘全部挡上了，在黑。 所以你也知道苹果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刘海， 对吧？ 所以他处理的非常到位，是个好商家呢。 对，我们一直说库克其实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但是怎么说呢， 真的是知道 这一次的这个设计虽然接地气，但价格可真是不接地气 啊。对，这个我们可以把价格给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是 XS 跟 XS Max， 好， 这个的价格要吓破胆哈，真是 吓破胆。 那是它是6499起。 对，6499是那个廉价版的，所谓的廉价版的那个 Ten 二。而且呢，这次呢 Ten 二还好 ，Ten 二有64G、128G 跟256G ，Ten S 跟 Ten S Max 直接故伎重演，就是没有中间档。你要买64G，要买256。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128才是真正现在真正够用的一档。你看苹果每次都按这种事儿。 对，我就是128。 其实128大家觉得 128是 够用了，对，64真的不太够用，说实话。 嗯、 但是128够了。 我是64的。 对，它、 不行。真的不够用。 对，我认识之前有一个一直用六的一个也是主持人的朋友，他说，我说他说买64还是买，他说有128吗？我说只有 Ten 二有128，结果他因为 Ten 二是单摄，他就不想买。他说要买个双摄的，结果呢，他就说嘛，苹果怎么这个德行？每次都是我要的，我想买的那个规格，他没有。 没有。 我说这是故意的呀， 嗯、 因为苹果又不能扩充内存，又不能插内存卡， 对， 他就故意给你来往上一打，那你就必须买更贵的嘛。 对，其实128是相对经济实惠又性价比高的一个档位， 所以来报价格吧。 好，我们先看一下哈 ，iPhone Ten R 是64G 是6499，注意连 Ten R 这个版本应该是一个简化版本。 对，我们可以现在我们说到 Ten R，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图片吧。 嗯， 后面有些关于 Ten R 的图片 ，Ten R 是一，但是大家比较开心。新的一点是 ，Ten R 即使是简化版，它 多彩， 一多彩，很像当年的那个五 C， 对， 但是价格可比五 C 贵多了， 贵多了。 其实那个现场有人拍到说，那个黄色跟蓝色的还是蛮好看的，这两个颜色。 先 看看这几个颜色吧，好不好？我们先看看这个黄颜色的啊， 对， 黄颜色这个感觉很像是那种 Nova 黄， Nova, 不是 Nova 三有配色叫樱草金。就是它是金黄色，它的边注意 ，Ten R 的边框不是不锈钢的，是铝合金的，所以是磨砂的。你看它是金色加上这个黄色的搭配，就这个跟 Nova 3那个樱草金非常的像， 还挺好看。 对，所以说这个配色其实也不是苹果第一个用的嘛，因为华为的 Nova 3之前就来了这么一个配色。 我还是觉得以前的那个土豪金是比较洋气的金色。 今年它的那个。Ten S 和 Ten S Max 用的是有古铜色的色， 嗯、 它这是偏古铜色的配色， 所以我能 这个其实是橙色，但是看上去有点暗沉， 就是有点像咱们这个背景上面这个粉，它和那个橙色相近 中间色，因为那个橙色，咱们 logo 上那个橙色呀，其实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健力宝橙，就是 健力宝 对，就是 vivo X23 的 logo 缝的那个橙色， 啊、 其实是很鲜亮的橙色，它这个其实不太鲜亮， 暗沉。 哎，你这句健力宝橙一下暴露了你的年纪。 还有那个说芬达橙就好了。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参照了《延禧攻略》 啊， 和莫兰迪色，对吧？这种配色方案， 小王中毒了，真的 出不来了。他已经，我记得不是，已经是第几期节目都在提《延禧攻略》这个事儿了。 每一集， 谁叫我追完了呢？是不是？ 哎，我想，哦，对，终于追完了哈。 对。 哎，我想知道这个 Ten R 其实可以理解为它是8的升级版吗？ 其实不是，它是 iPhone Ten 的。怎么讲呢？它是 iPhone Ten 的简化版，也不是，因为其实你看 iPhone Ten 长得像 iPhone Ten 的一个 iPhone 8的升级版 啊。但是啊，其实这样，我跟苗山解释一下 ，iPhone Ten R 跟这前面几个有什么不同？iPhone Ten R 不是 OLED 屏幕， 对， 就是它是 LCD 屏 幕。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小航调一下那个后面的那张图，实拍图 ，Ten R 的实拍图，可能得找一下。 这张吗？ 好，这是背面，其实黄色背面，哎，这是背面， 是 正面， 正面， 注意那个边是不是很宽？ 非常宽，可以跑火车上面感觉。 其实说实话，它的下巴也并不窄，因为这个下巴包括说我们常见的像 vivo 的 X23、R17，或者是像这个荣耀 8X 下巴跟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为了协调，它把两边边框做的跟下巴一样宽，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见到这个真机之后，立刻就没有买的欲望了，因为你现在我们随便找一个手机， 它的边太宽了， 就你很难找到有那么宽的一个。 很难找到。 对，这是 vivo X3， 你看，其实那个下巴啊，它跟它的下巴差不多。 你不要拿 vivo 跟它比啊，vivo 是全面屏，哇，全是全面屏。 但是 iPhone X 也是全面屏啊。 嗯。 好 ，Ten R 其实它，但是大家觉得它比较良心的有两点：一就是处理器没给你缩水，又当时盛传 Ten R 的那个就是小号版的是用的这个 A10 的处理器，但还有这次用的直接是 A12， 就性能上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一次它的这个 Ten R 的大陆的国行。也是双卡双待，实体双卡双待， 没错。 所以你 这是来自凤凰科技，他们成远拍的吧？ 对，成远拍的图， 拍的 对。然后这个是就是看到彩色的都是那个Ten R，Ten R是个单摄。我要讲上这次摄像头，以前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今年大家对于 iPhone 的拍照真是只口不提，因为已经不对它有任何的期待了。 对。 但是我要讲这次还是有进步的，虽然说大家觉得就是比如说他说单摄也能背景虚化这个梗，没人在意这个事 事儿，因为安卓其实早就可以了，对不对？ 没有不可以的，都是 对单摄就能背景虚化都可以了。然后呢，这次进步在于说，苹果终于追上安卓，它的这个用的是 1.4mm 的大像素的多 pixel， 可是你要知道，是安卓手机里头红米 Note 5、魅蓝 Note 6、899、1099的手机都在用 1.4mm 的多 pixel， 就是它规格。只能说赶上了，因为它去年用的还是 1.22mm 的嘛，因为像素颗粒越大夜景能拍得越好。 对， 但是你看，其实说说我们叫就 iPhone 的夜景真的现在不能叫好，你随便拿个三星啊，我们都不说华为那个算法对不对， 对， 拿个三星，拿个 vivo， 拿个 oppo 都能拍出非常好的夜景照片来。 照片 对，包括小米的夜景现在也做得非常好，咱们拍过 对吧， 对，一家咱们拍过楼下的这个夜景。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只能说苹果这次在硬件规格上终于赶上，你说它优化真的有很好，他也讲他自己有一个 Smart HDR， 结果那个 Smart HDR 一出来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在说，哎，这个感觉是因为 vivo 有个 Super HDR 嘛，说这个是难道说苹果是走在 vivo 的后头吗？我们不能说谁走在谁后头，只能说是大家可能心思都是一样的，但是看谁更靠前。但明显现在大家觉得说 vivo 的 HDR 做得更好， 逆光也清晰，就他们来提出的嘛。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觉得这次苹果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苗山的感觉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次不管是科技圈的从业者，还包括说消费者，都觉得这次的升级动力比较缺，就是尽管我们讲这次也是个小升级嘛， 半代嘛， 对半代，但是觉得说，你给我的东西好像安卓机都给我了，而且都能更好。我举个例子，我要买个真正安卓、真正纯粹的旗舰产品啊。P20 Pro 够旗舰吧， 5000多嘛， 对，马上上 Mate 20， 对， Mate 20我觉得再怎么定价定的贵，起跳我估计也是4000多，它不可能一下子起跳到7000-8000， 不 可能。即使是像三星的 Note 9， Note 9定价算很贵的了，但 Note 9拿过来的我觉得比它这个机的产品力是要好的，更不用说4999就打顶的 vivo 的 Nex， 或者4999的 oppo 的 Find X， 就那两个机子你跟一比的话，我觉得就是跟普通人我肯定觉得是那两个机子更值一些。大家不是说谁好不好，而是说谁更值啊。 对， 哎，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发布的这个 XS 还有 X 什么 R 这系列， 对， 我想知道八以后往上的什么九啊十啊那个系列就没有 了， 没 了，没 了， 就是这样的。 即日起 iPhone X 已经停产， 好， 停止销售了。 我们讲一下现在它的产品布局哈，现在产品布局是这样子的，就是6S 那一代已经下架了，没有了。然后呢，史上最短命的 iPhone 叫 iPhone X。因为 iPhone X 这个新系列 10S、10RA 出来 ，iPhone X 立刻消失，立刻光消失， 没了， 只卖了一年，这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代。 所以现在告诉你还在卖哪些 iPhone 啊？官方还在卖的有 iPhone 7 系列、8系列，没了，还有这个。 哎呦，就是我的还活着是吧？ 你的是7对吧？ 对啊， 对7还在，但7应该是明年来它就会，因为苹果一直是三代，但是10。但是碳这次直接消失了，这个事情是比较出乎意料。 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苹果它会把一个服务放到了跟手机一块卖的第一页的首页， 对， 它的所谓的年年换新计划。 但是年年换新现在变贵了， 变贵了， 对，变得贵了很多。 而且你加上这个计划，你第二年的手机发现没有，更贵了，要10000+， 对， 对不对？那你虽然说是拿半价换手机的话，你会发现，好，你要换个256的， 对 吧？10000多一点，你还得要花5000多呀。 那不如买个新的。 那我为什么要买年年换新计划呢？ 对，刚才我们正好没有说到那个说完整它的价格了，我们来报一下完整的价格吧。 好， 这个我们说的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标准售价。iPhone XR 的版本64G 是6499元，那么128G 的 XR 就是6999元了。这个价格我都可以买保时捷设计了。256G 的版本是7899元，XS 直接售价64G 啊，64G 是8699元起，256G 的是10099。兰博基尼都没有这么贵， 然后12899， 不是兰博基尼，是兰博基尼和 OPPO 的合作款， 对 Find X， 而是还在卢浮宫开发布会的那款机型， 对，而且是跟兰博基尼的车厂，就是车的那个品牌 Porsche Design， 对， 是 Lamborghini Automobili， 它是 那个只有9999，对不对？ 999起， 结果这个卖10099。 哦，对，我要说更好笑的事情，那个手机是 Super Walk 50瓦充电。iPhone 沿袭了它非常知名的重要的优良历史传统， 5瓦充电 这次大家一开始 慢十倍， 我认识有一些华强北的朋友这次在猜试它这次会不会换成那，当时我们也猜是换成那个 Type-C 换是吧 Lightning 的接口，因为其实这一些机子它本身都是支持 PD 的快充的，大概能到10瓦了， 因为苹果本都已经是 就 PD 快充也只能到10瓦， 对， 但是你说10瓦总比5瓦好，不好意思高配送的还是5瓦， 但是五瓦卖一万多哦。 对呀、啊，人家那个一万多可是卖的五十瓦的超级闪充啊 ，SuperVolt 你想想看。 再看啊，这个 大号的最大号的对、 大号的机型，六十四 G 起跳就已经接近一万了，是9599。 对。 再往上的甭多说了，256的就是10999，这个价格很有意思，就是它只比 10F 小号的版本 多了900。 对，所以等一下我要讲的一件事啊，我先说512是12799。今天目前看到的，我在微博实际上看到的整个的评价都是，虽然卖这么贵，但是买 10S Max 的人还是最多的， 还是最多的。 对，因为 10S 那个机子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就是10S 在大陆区的版本也不支持双卡双待、其实很多人想的是，那你又没贵太多的钱，我都买了一万的东西了，你是贵900，那我不如直接买一个双卡双待的， 就是的 完整版的一个机子得了。 所以说很多人，我发现这个也是同事们他们在刷朋友圈会发现，今天的3点钟以后，这朋友圈里边在刷屏的说我成功订购的 iPhone XS Max 的产品都是 Max 的， 对、很少有那个，但我估计到 10R 上手可能会有一波，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人已经明显的就是泾渭分明的分成两派了，一派就是说他是觉得手里应该有一个苹果手机，他都不是说这个手机好不好用，他只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然后就去订了那个 10S Max。 还有一部分人就说你这是逼着我去买，就是他觉得 Note 9都比这个香、就是已经有一波人，就是有一波人是 6S 那个时代的老用户，因为到了手机不得不换的那个时候了， 对对对， 然后结果就说 生生被苹果给逼成安卓用户 了。 对，你像那个咱们台领主持人段玉龙，玉龙同学他之前是用的6嘛，6的128，他觉得 最后换的苹果嘛， 他就换了 X21。 对， 玉龙说觉得安卓手机很好用啊，也不会出现电量问题，拍照也很好。他每天晚上就每天节目开直播嘛，然后说这个直播效果还比那个就是 iPhone 6的效果好。 红色的， 对，所以你看，就现在已经开始这个高价格已经把一些用户赶向了市场了，所以才会有余承东在发布会完了之后说了那句话，稳了。因为坦白来讲，就是即使华为价格到了5000-6000的价格，我能相信它的产品力，我们叫产品力的部分也会比苹果更好一些。所以。有人说苹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反正我知道份额不行了我就要多赚钱的一个角度，但是如果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后面就是现在苹果现在全球还是第二嘛，但在国内已经掉到第五了，那这样子的话后面这一波厂商，虽然我们讲今年的国产厂商一会儿讲哈、都在往前进，什么 vivo oppo 的价格都在往上提，但你看 vivo oppo 他们价格提上来也只有5000块钱，但5000块钱真的是什么都有啊，华为的那个机子也是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 你这个 标准， 你这个感觉是很多的规格啊配置上头体验上头，因为现在 iOS 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的优势了，大家还在骂说你的这个 iMessage 还有很多的这些就是一些骚扰信息你还没办法解决，那这个其实给消费者的体验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有人说iPhone XS 是一个分水岭，就是看它会带领就苹果的手机市场导向会怎么走。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苹果其实想的步骤已经想得很远了，可能想了100步，现在我们可能刚做那么前几步而已、 对， 是未来更贵是吗？ 他可能在憋着劲儿做 iPhone X吧，也许是可能是明年这个时候的产品应该会是一个大的换代， 对， 所以可能在憋那个的劲儿呢。 对 ，Well， 但是我觉得你看今年这一年市场不等人， 对， 就是这个中国制的手机产品在全球上升的特别快， 没错， 你说苹果不急吗？苹果去年在大陆区的营收关于手机业务其实没有怎么增长， 所以说你看这个八月份我当时一次旅行当中，我旁边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媒体的小哥，他呢也是做科技类的一个媒体，他就说了我们在印度那边在用一加， 对， 用小米， 一加是印度市场的旗舰产品 number one， 他们说 比三星卖的还好，对， 而他们会非常爱用华为，但是他们会嫌华为贵 、所以会有一加，会有小米， 对， 就包括摩托罗拉的那个市场也还 OK， 没错，所以你看啊，这种市场的分化一下通过这次发布会分水岭的来了， 对、 哎呀，这个我想对于我这种外行都能想到的问题，苹果自己， 对对，所以他一定是想到的嘛， 他就是要这样的结果是吧， 他希望能够明年9月份发 iPhone X的时候你能后悔， 就那个2万一个，想想还是去年的1万099便宜。 两万倒不至于，我觉得它价格已经到这儿了，已经价格已经基本上接近的瓶颈了吧。 我觉得一万多应该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顶了，打顶了。真的 再高的话，我就要买8848了。 而且说说8848， 要买新系天下。 而且说说8848，有些功能和配置比它好。 当然了， 对。

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然后点击按钮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咯。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和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都长这样。 哎 对，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嘉宾呢是评论员黄浩，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来到这个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第二个小时单元当中哈， 对， 要跟各位网友们朋友们再来去分享更多的跟手机有关的内容，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盘点一下第三季度的新机嘛哈。 嗯， 刚刚盘点了一下我们造物，说了一下造物之后，我们说了一下关于这个苹果的这个 iPhone 的情况。 造物完了就是花钱。 说完了造物吧，我心情还挺好。说完了苹果，嗯，咱们说说正题儿吧。 苹果这个，当然还有 one more thing 哈、啊，它其实会把这个 Apple Watch 到这个时代之后、 哦、 放在了最先发布。 哎，它这个 Watch 其实一直我就觉得在亚洲市场那么回事儿。一直就是欧美人比较认，对吧？ 对，其实包括从现在你来看， 欧也不认， 欧也不认， 美国 只有美人。 其实你看， 欧都认的是那些个老的 机械腕表， 机械腕表。 对，你看那个， 我以为我不认。 其实早先的时候，大家对 Apple Watch 的定位是有争议的，它到底是功能性产品，还是这种叫做就这种穿戴品？但现在你看，苹果越来越把它当成一个功能 穿戴品啊， 因为对它不是一个这种时尚类的这种。 它如果是穿戴品，它已经完败了。这 就是它不是表，它不只是表，它应该是个功能性。 你看它的设计上都远没有像当年的那个 Motorola 的那个智能手表， 对呀， 和那个华为 Watch 更受到就是时尚界的认可。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如果 Apple Watch 现在如此强调心率啊、健康测定啊，那请问我为什么不买一个欧姆龙的表带？欧姆龙又专业，而且又便宜。 而不只是欧姆龙，你比如说，那个这个是大概是2000多元起嘛，对不对？小米手环就是现在 number one 的全球可穿戴手机厂穿戴厂商叫华米，华米自己当时做了一个华米健康的一个手环， 嗯， 那个就跟它一模一样的功能，包括说它是中国企业做的，它甚至跟这个一些医院直接联动，包括挂号体系直接联动。如果发现你的心率有异常的话，它是能直接跟就是医疗网络。当时发布时候，它还就是北京还没有打通一个所谓的网上挂号。现在他已经开始打通说，说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选择说去。 快帮黄浩挂了。 说的有点急哈。 哎呀，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功能其实不是说只有苹果想到了。 别急。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品牌们他们早想到这个问题，而且 早都做出来了， 机构都已经联合了。 但是欧姆龙，我很为他着急，他为什么不赶紧把？ 但是大家觉得精度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欧姆龙，大家觉得它是因为说实话，你要像欧姆龙这样产品，都得通过相应的医疗机构。够的许可，像美国这个 设备， 对美国这个，它通过 FDA， 当时大家还猜中国版本会不会有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牵扯到像国家的卫计委这样的一些包括 CFDA 这样的一些机构去进行一个认证，但现在得到的答案应该是说国行版也会有， 嗯， 它就是苹果在做这事之前肯定是跟中国的相关的一些医疗部门都已经测试过了。通过测试才能上，华米那个手环就是它也是通过 CFDA 的一个认证的才能上。当然这次它也是试图去做一些这种设计，包括这个有爱马仕的这个表盘设计。苗山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图可能比就是原始的那个样子要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时尚一些， 好看了一些， 好粉色， 更加圆弧了一点点。 它有包括有皮质的表带，就是它也想做一些时尚相关的事儿。 嗯， 你知道吗？它这个选项啊，我可以告诉他。走不了太远，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女孩就喜欢戴表的人就很少， 嗯， 女孩一般都不爱戴表，爱戴表的也就是为了提点气质，买一点小牌一排小牌牌， 像 Swatch 有很多，我记得还有蛮多那种可爱型的产品， 它除非对准的是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消费群体， 就是二十几岁， 对，斯沃琪基本上就是20岁上下那种彩的，而且斯沃琪我最早戴的时候是6年级， 对，但是斯沃琪现在也可以 Apple Pay， 可以闪付跟刷公交卡， 对，所以也就是我觉得高中生、中学生或大学生，我觉得大学生都可能不会愿意戴， 所以你看我们身边的人里头。就是用 Apple Pay 的还是科技媒体的编辑多，但这个行业除此之外真的现在很少人戴。 你看黄浩你戴表吗？ 我不戴表。 你连表都不爱戴。 我之前戴了一些手环上面，我用过最长一段时间的那个表是 Motorola 的那颗智能手表、 嗯、 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好看，而且呢，但是后来为什么不戴了呢？因为要一天一充，我本身充，因为现在说实话 Apple Watch 仍然没有改，就这次发布之后仍然没有改变一天一充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我日常要充手机，我还得充手表，但我觉得很烦， 好烦 到这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要是万一想戴个手表的话，那我真不如戴一手环更合适。手环不贵，199，比如说荣耀手环跟小米手环3，而且我还能刷公交卡。如果今天我带了一个不能刷公交卡的手机的话，我用它还能刷公交卡去干嘛？这个很方便啊，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可能会二选一，就是你要么给我方便，要么给我好看。如果又不好看又不方便的话， Apple Watch 其实你看它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表制造商，不是智能穿戴啊，因为智能穿戴已经是那个小米那个公司华米了。那但是它价格这么贵，大家在考虑说这东西不是我的一个必要产品的话，那就考虑说你能带给我什么。其实但我觉得这次因为有那个加入，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很有意思，就是它在你跌倒了之后，如果1分钟内没动静，它会自动去打求救电话。 哎，这个不错。 对， 但是如果一旦它紊乱了怎么办？ 就是看它的识别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但这个功能说实话别的手环不是不能做，我怀疑接下来可能有手环厂商立刻会引入这个东西，因为它不过就是利用那个就是运动多轴运动和来进行。但是因为手环它不能那个打电话嘛，它这个就是直接有 eSIM 可以打电话。 那那个小布以后会不会接入这个功能很关键？ 小布应该有。哎，对，这个功能其实说实话国内的很多手表早就有了，小天才儿童手表， 小天才儿童手表 直接可以定位去报告家长说这个 今天你在哪里， 对，类似这种东西。因为他你说手表他也带电话，就这 Apple Watch 这次 小天才难道不还是步步高的吗？ 对呀、啊、 对吧， 这 难道不还是 OV 厂家的吗？ 是的、 哦、对对， 你看 Apple Watch 这次也强调说他打电话 louder，谁要在那儿又打电话声音更 louder， 这个需求有时候你听上去很奇怪， 很奇怪。 但是儿童手表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真的是很多朋友给自己孩子买了儿童手表，因为家长不要家长不能家长不是学校不让用手机， 对，不让带， 所以让他的话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啊，今天完成什么东西啊，如果万一比如说离开了他常活动的范围，他会自动给他报警。儿童手表是真的有意义的市场。 对， 但是 我觉得它是升级版的文曲星， 这 也是暴露 年龄啊。 哦，我其实并不知道文曲星是什么。 是卡西欧是吗？ 一通是吧？ 对，其实我们不鼓励同学上学的时候用手机，所以呢儿童手表其实替代了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的需求，官方需求。 对对对，是说来说去我们仨其实对苹果这几个产品态度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 感觉苹果在自己的圈里出不来了， 与我无关，就感觉 对，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值得一提，这回它这个好像升级它的这个防水防尘的那个指标，变成了 IP68 级别了，就是你可以 手机也是 IP68， 对， 你可以直接就是潜水啊，甚至都可以了啊。 但是你看，大 真不行啊！ 你看国内199的手环也有那个就是5 ATM 那个级别，就是就是在水下的那个可以长达50分钟的那个防水的能力。 IP67是肯定没问题， 对， 是， 对，所以也没 199，99都可以。那个博之龙他们那些个都99 哦，对对对对， 都 OK 的。 你看那个就199元，上次我们参加过的那个荣耀手环4那个产品 嘛， 对，大厂的手环，它还有功能，因为它代言人之一是孙杨嘛，它甚至还有游泳几圈的功能， 对对对， 就是你游了几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有我知道有一些游泳的有氧训练头是要记你几圈的，但有时候你游起来真的 忘掉了， 你不会数我第几圈第几圈，没有，它甚至还有记圈的功能。所以你发现说消费者要么选一个便宜的务实的产品，要么去选一个就是你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提示产品。就当年像那个我知道有些奢侈品品牌，像那个应该是瑞士的，有两个中国厂商都推出了智能表，他们逻辑非常简单，表面依旧是机械的，只不过里面它有计步的功能和传感器，也有心率的功能。你要看心率，你不是在表盘上看，你是在 APP 上看就够了。对，好雅是有的。对，然后这种功能其实它就是在照顾原有手表的人群，就是说它其实大家更认可说手表更多的功能就是手环功能就好了，你不需要在里面显示那么多东西，它不需要那么好的计算能力，因为计算能力一旦好的时候还有联网能力，这个续航就是个问题。 对 对，所以 各方互相潜质。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Apple Watch 这两年我觉得大家也过了对它就是迷恋的那个时期了。对， 我怎么觉得 Apple Watch 从来没被人迷恋过？ 第一代的时候很多人买，我身边真的很多人买了不到3个月之后，每一个二盒都不带了， 就放家里吃灰。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苹果的手机还是相当依恋的， 嗯， 以为它出什么都特别的好，所以一旦出了这么一个新产品，毕竟它是第一个出 Apple Watch 这个风格， 就是以前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抢钱，大家能觉得能买得起，现在就变得比较就是 直接 过分的抢钱，嗯，买不起了，拜拜。 来，我们说句题外话啊，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腕表企业，包括像是宝鸡、宝珀、雅克德罗， 嗯 啊，格拉苏蒂，包括像是欧米伽浪琴，包括雷达天梭啊，包括像是 CK 的腕表，以及像是美度 Hamilton， 还有像是一些斯沃琪，对吧？ 哦，这刚刚，你说的这些牌子在稿上都没找着。 没，这以上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品牌都属于斯沃琪集团 啊，欧米伽也是， 都是属于斯沃琪集团的。而且人家说了，2019年斯沃琪集团退出巴塞尔钟表展 啊。 所以的话，我们又再多想一步，未来是不是智能手表会成为更大的一种风格出现？ 我觉得不会。 华为 Watch 曾经去参加过巴塞尔钟表展，而且8848去参加巴塞尔钟表展，因为8848后面它那个表盘是完全按照钟表的那个规格去做的。你说哪天如果摩托罗拉出了一个 Aura 的复刻去参加巴塞尔钟表展，我一点都不惊讶。所以其实就是，就这个东西， 钟表企业退出。 对，就是大家都在找寻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 Apple Watch 它是这里面最独特的存在，就是它就是功能性，它其实你看它虽然跟爱马仕去做那个表带那个表款设计，但是你看大家对于它的兴趣其实是比较缺乏的，不会有人觉得 Apple Watch 是一个时尚品，是一个奢侈品，不会。 你看皇后那表情就跟时尚两个字挨不上边。 是买爱马仕版的那些个人呢，冲着爱马仕去的， 对， 不是为了冲着 Apple Watch 去的。 对 对， 就哪怕华为的保时捷设计跟 OPPO Find X 的兰博基尼版本都有一定的设计是奢侈品的元素，它能够打入到一个市场，但是 Apple Watch 这两版本我目前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就是它身上的科技属性还是太多了一些。 好，话回正题了，刚刚开始盘点一些手机了啊。 对， 对，刚刚我们聊了半天关于这样的一个苹果发布会之后给到我们一些个思想，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延展啊，延展到这儿呢会发现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是一个手机的这个分水岭时间了，因为再往下过了9月份之后到10月份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全新的革新出现，那就是因为苹果发布会结束之后， 对， 可能会有出现另外一波，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做年度当中的一个季度性的评价跟盘点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今年问题就是大家看完发布会哈，所以才会有那个余承东的那个稳了，就是大家会发现说我已经不能从你的发布会里汲取更多的东西了，大家开始做自己按部就班的一些动作，就包括以往的时候企业是比较避讳在苹果发布会之前开发布会的，会觉得说热度会很快的没有了，但今天你看其实并没有，因为大家会发现前面发售的几个产品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对， 我们就从拍照说起吧， 从最新的一个开始来说起， 对，你看拍照我们讲到苹果发布会它会提什么 Smart HDR、它也用这个 1.4mm 的 Dual Pixel， 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趋势，一，今年的手机产品的传感器的整个的大小会是越来越大的， 对， 因为以前我们讲手机拍照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要解决夜拍的问题，就是不是夜拍就是暗光场景拍摄的问题、以前的手机白天都很好，晚上就很多噪点或者是看不清楚或者是很昏暗，那当传感器的价格下降了之后，其实很多厂商已经把原来那种大像素传感器从卖的最贵的产品慢慢往下放，我们今天看到最典型几个产品，比如 vivo 的 X23 很难念 、 对， X23 这个机子其实以前 X 系列它的传感器的指标都不算特别的突出，因为它是个主流产品，结果这次它直接把那个 Next 上的那个363，这是一个用的很多的传感器哈、直接扔到了这个档位上来，包括说你像小米8用的也是这一颗、Mix 2S 也是这一颗，往下便宜一点的话不是363哈、就是 1.4mm 的机子，你像刚才讲到了像小米8 SE， 像这个应该是坚果 Pro 2S 啊，这些用的都是这个，有很多时候人家说就是底儿大一级压死人，就是即使它可能优化，比如说我们见到很多1000到2000档的机子用的是这种大像素传感器，它优化的其实并不咋地，但是因为它就是底儿大，所以拍出来照片它就是比同价位别的产品要好一些， 没错， 这是其一。第二点，双摄，双摄这个事情不是苹果第一个做的，但是苹果第一个带动的。苹果带动完了之后，大家都开始做这种广角长焦的双摄。其实你看这次苹果用的也是广角长焦的方案，但是你会发现说变焦这个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太提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呢？变焦是一个用普通的摄像头能解决的方案，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很多的手机我把它放大到2倍，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放大到3倍 还行，但是关键是很多做光学防抖的光学变焦的手机，它也只能放大到两倍三倍，放大大了之后它也是糊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必要说我继续在手机上去做更多的变焦操作？OPPO 当年做了一个五倍光学变焦的产品，现在都没有上市。所以很多厂商在说双摄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以前有种说法是很多双摄只能到 1.5 摄。什么叫 1.5 摄呢？就是主摄像头跟副摄像头，它就大部分是主摄像头在用，它副摄像头是没法去独立完成的，它只能做人像虚化。但是我就 辅助是吧？ 对，只是辅助。我就问小航跟喵山一句，你们用双摄手机，你们真的用那个人像模式用的多吗？ 非 常少， 非常不多。 所以这一次觉得就是 vivo 开始用 X23 去做这个超大广角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一个思维的转变。当然我们讲哈，广角这事儿不是 vivo 第一个做的，之前 LG G5 G6 包括摩托罗拉的 X4 都做过，但是因为这两个厂商在中国地区的整个的市场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可能很多消费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完全不知道啊 ，LG 还有手机呢，摩托罗拉 X4 是个什么手机完全不知道，所以其实并没有把广角这个概念给大家引入进来。因为广角这个事儿是属于说我们怎么说都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照片往那儿一放，举个例子，我们上次在节目里头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就在我的角度上拍咱们演播厅，拍出来那个视角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只能拍到你们俩人，现在我连整个全都能拍得清楚。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消费者来说他有个直观的感觉。所以就尤其是何炅在那个电视节目里头说，来我们来拍个合影，你人不用往后退了，你直接啪一拍全都有。我们可以看几个样章，这个我给小航传了几个样章，这个正好是我在西湖边上拍了几个样章，里面都是用它的广角来拍的。 因为西湖太跟颐和园一样了，所以我一开始以为这是颐和园，但发现不对，是大号的颐和园啊。来看一下第一张样章，就是来自 vivo 23X23 它的广角逆光样章。 其实西湖当年是个阴天，所以你能看到就是天上的云。这张不只是用了广角，也是用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逆光这个功能，就是 HDR 的模式。所以其实如果用其他手机，我试了一下，那个你看到绿色的那片就是树岸边，用别的手机拍是灰的。 灰 蒙，就是或者是黑的，但这里头你能看到，因为当天就是天象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是个阴天。 手机还会关天象的， 对，因为是阴天的话，你就会拍出来一些比较暗沉的一些画面。 对，看这张 可能更好，就是更能表现一些，因为这张是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能看到有那个光束，叫丁达尔效应。 对。这张照片要在十年前能够被国家地理收掉，真的是。这个光线，这种 你要想那个时候，可能我摄影师就说，我要拍这种的有丁达尔这种照片的话，我可能需要有多帧，我拍多张照片出来，然后用电脑上用 Lightroom 用 PS 去合成，现在用手机就可以直接拍出来。它可能细节上，我们去强调细节上，可能不如相机拍出来那么好，但是质感上来说，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或者非常类似了。 起码就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可视的一个景象。 对，而且关键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是一次成像，我拍下来立刻能发出去，我不用修图，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就说了那个美国人他们生活节奏太慢， 这张 认识太少了， 也是在西湖旁边。对，这张也是在西湖旁边造物节那拍的，就是这是用那个用一个超大广角，而且正好这个构图呢就很方便的让我能呈现出中间那个红色的灯笼那个画面，然后旁边是一个广角的， 适合就是放天灯时候拍夜间那个很大面积的那种很磅礴的状态啊，非常非常。 我想知道这个和那个 P20 Pro 比，它的夜景拍摄呢？ 夜景的话还是 P20 Pro 会稍微好一些，这个必须承认啊。 来看这个， 这张是非常代表一逆光的，这张没有用广角，这张是用逆光拍的，因为这张用其他手机拍，真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叶子啊都是黑 的。 P20 也不行，P20 其实它强的优势不是 HDR， 或者说 P20 要你要拍的话，你得用它的夜景模式，它多张合成才能出来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这张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观感，一张一次性咔嚓完事儿， 太好了。所以你看，这是夜光的一些逆光的展示方式。来看我拍了两张这个大广角啊，超大广角模式下的这个来自于，就是在一个家居的商店里边。 哇，暴露了你这个前几天都去了哪儿？我看看。 可以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个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四边的这个畸变， 是完全控制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我想如果没有广角的话，那个两个柱子以外应该是拍不到的， 啥都没有。 我给大家 只能拍到地毯这个。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觉得广角这个角度有畸变，其实这个不叫畸变，筒形畸变是你会看到一个直线变成了弯曲、一个曲线。这个机子其实你会发现直线它就是直线，所以好多人其实因为对于一些这种，因为我们讲就是广角这种拍摄模式可能才刚刚在大众面前出现，因为大家其实之前手机产品没有这种超大广角，所以大家可能对它的认知有一定的误解。其实它真的不是所谓的什么畸变啊，什么东西。我给小航可以再传几张图，其实那几张图能够非常明显的表达出这个产品的广角的一些拍摄和它真的不是畸变，因为真的是横平竖直的。 这个场景下就是一个艺术馆里边，它顶棚啊、两边啊都是 线是直的， 线是直的，对，并没有什么弯角啊，没有，非常的明显。你看这个吊顶的位置也是直线下去的， 对， 所以它是保持了一种真实的可视状态的一种广角的模式。你看像这样的一些个照片给到了我们，就是比较跟我们的视觉还原度更高的一种真实的场景， 对， 对吧？这非常的好。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vivo 这样的一个 X23 啊，这么读就行了啊，就好读多了、啊。 X23， 就能够给到我们更加优质的这样的一种广角的体验。那么好。不得不说，稍等一下，让我们等着一下，等黄浩他的更多的一些个样张， 对， 来对比过来一下哈。 我觉得小航其实就是你，因为你自己用 X23，其实你可以有一些感觉，就是它的一次性的那种成片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 小航，我还在等的那张图片后边翻出来是什么。 那么好，不得不说，稍等一下。让我们等着一下，等黄浩他的更多的一些个样张， 对， 来对比过来一下哈。 我觉得小航其实就是你，因为你自己用 X23，其实你可以有一些感觉，就是它的一次性的那种成片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 小航，我还在等的那张图片后边翻出来是什么？ 刚才是黄浩啊。 原来他专门找出一张，稍等一下。 对，因为我现在把这个 vivo X23我给到杨山，你来自己拍拍超广角模式下的这种，因为你现在看的是逆光哈。 对 对。你试试看效果如何，你试试看那种按下了拍照快门键以后的体验是不是够快，还是有什么迟滞。 HDR 之前有个问题是很多手机拍下去之后你得等， 对， 转几圈，或者是有的手机甚至你还能明显的看到它拍了三张，咔咔会屏幕会亮一下，然后才能看个合成。 还有 它是 提示你请保持手机稳定， 就不要动。 这是谁拍的？ 我拍的。 哇，我想看这张 肉。这是一张各种的云南菜啊，杏鲍菇炒牛柳， 反正到了吃饭的地方了。 对， 这感觉是中八楼的。 是的。 是不是 前天晚上？ 你看， 哎，对， 我怎么对吃的这么敏感？ 谁叫你回来的晚呢？是吧？你要前两天回来的话，一块吃的吗？ 前天。 对呀、啊。 前天，礼拜三。 我看看啊。 礼拜一。 不对，周二的晚，周一的晚上这是。 哦，这是和那个那天 周一的晚上。 哦。 好，小航可以陆续的，我们这网有点慢哈， 好， 但是可以陆续的给大家看到一些照片。你像。你收到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虽然预示着我又坐摆渡车了，但是这个第一张照片能够非常清楚明晰的看出那个逆光的效果。这张照片我拍照我自己都在惊讶，因为逆光大家觉得最好看的其实是它的 美 边缘的那个部分，你知道吗？就是它边缘时候有一个高光的那个痕迹。这是在深圳机场，我是在那个就是摆渡车底下的涵洞里头拍了这么一张照片。这是早上。这应该是早上6点钟拍的照片，正好是朝阳起来的照片。 我很负责任讲，这张照片是原图吗？不是原图， 是原图， 是原图啊！ 我这张不是原图，因为那个就是 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就是不用原图。就不是原图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这种光影的这种变化跟它的这种切换，已经令人非常非常满意了。 好， 下 一张也是预示着我又坐摆渡车了。 对， 哎，你知道吗？我通过拍照，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由于有广角的功能，它会把这个四个角，会就变 形变形是吗？ 对，比如说你看你的胳膊 就哎呀，大力水手。 所以你知道它有种拍照方式什么呢？比如说你站着，我仰着你拍，能拍出大 长腿 的效果来。 哇哇哦，站起来试试。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黄浩可以再把马上到表演区拍一张。 哇，我现在都感受到了。 我现在也就已经感受到了。 刚才看到了那张照片，可以想要调一下刚才的那一张，就是机场的照片。这张是用的就是大广超广角加逆光一起拍摄的。 特别理解。 注意这个手机比较好一点，是它的逆光跟超广角不是互斥的。 是这样。我们都很喜欢去拍飞机， 对， 玩乐啊什么的， 有时候拍不下， 根本拍不下， 尤其在你的那个面前的时候。 如果我们平常站在这个舷梯旁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想拍飞机，顶天能拍到发动机， 对， 就没了。 然后你还得往后退一下， 对对 对， 对 往后退一下就退到摆渡车里头去了， 没在。有时候还会招来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些个， 对，赶快上飞机，别拍了，对对对， 对，所以你这样可以拍得到整个的飞机。 对， 我现在决定要把镜头给苗山，你自己看真的是长什么样子，来，你再拍一下， 不是我， 快， 苗山已经乐得不行了，我觉得现在已经， 我的天，我腿历史上最细的一天就在在 要吓死，真是要 23里面。我的天哪！ 我跟你讲，今天一会儿你就要展示一下你自己大长腿了哈。 我已经沉浸在你知道这个大长腿的照片里不能自拔。 真的是。 快！我现在要打开一下。 啊！你别拿那个打开了，你就直接给我吧。 好好，给你倒腾一下。 给我发过来，然后的话，我就直接可以在这儿投屏了就。 看到自己的腿，简直想大喊一声汪汪。 因为它这一次它的人像功能包括人像模式，它的逆光广角是可以就是它的逆光和广角可以同时进行的，你甚至可以拍张这个，比如说今天正好是很好的夕阳天，你就对着夕阳给你拍一张大长腿，还带着你的头发闪着金边，如果是晚上你能想象出那种画面来。 我想知道它这个广角功能可以关掉吗？ 它的广角是这样的，就是在它的拍照界面上头，你注意到它有一个超广角的一个按钮， 对，可以把它关掉，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把那个超广角给它关掉，打开都可以，就切换你到底是否要超广角拍摄还是要这个把它关掉，这就好可以了。 对，因为它还是有四个角，会有那个变形的部分。对， 这个那个是因为它的透视关系构图的一些原因。 对 对 对, 对, 对， 要成比例吗？ 对。 哎呀，简直了！ 我再给你把这个， 想要再把这个东西导出来。 没有，我再把它这个图片要截出来，要不然的话那个会。有一点点的奇怪的位置，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讲说今年的这个趋势里头，因为广角，因为说句实话，就这一轮大家明显的发现说广角的整个的讨论度会非常的高，因为大家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特性。 对， 要休息一下了。 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继续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 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智想生活正在直播咯，来看刚刚我们的苗山的 现在苗山圆个梦，圆个梦。 哎呀， 我天哪，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我的腿是这样的。 先看本人啊，苗山本人是这样子的，这是 before 啊 and after。 其实没有太大差了， 就是长度是能够再增长了啊，感觉，但是好像这个腿的粗细没有太大的改善。 你可以用媒体相机啊，这个手机有一个功能。 这个、东西我真帮不了你了。 媒体相机。 黄芳既然 Q 这一点的话，我都只能说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来可以想来展示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动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机你动起来的时候，它都可以实时的来瘦腰、瘦臀。 我的天！这个东西啊，因为拍不全，太近了 啊！ 我 看苗山跟黄浩在表演区那边拍一张，好不 好？好，好，来。 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再那个一块来去展示。 我想说，我刚才那张多细啊！ 快去，快去，快去！ 怎么玩啊？ 感受一把哈！你们先拍着，然后的话呢，我们呢，这个我来跟朋友们再来去说说看其他的样张，好不好哈？因为刚才呢，说实话。 展示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叫做媒体的一个 媒体相机， 不是那个 media 媒体， 不是 media 媒体， 美丽的美、 啊、 身体的体， 对对对，来那个话筒，哎，对对对， 好 的，这样的话就美多了，这样的位置可以看到哈，整个的苗山依然是以前那个苗山，但是照片里边的苗山。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回到座位区。 来，我们回到座位来。好好好。 我这个手机那个下节目的商量一下。 我天哪，这个 而且注意 的天， 而且注意有一件事情哈，这个媒体相机，它是可以在视频里面可以使用的，就意味着以后抖音上你都不能相信那个漂亮的小姐姐她的容颜，她在表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 的 所以的话， 而且关键是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我真的知道很多女生就是在拍完照之后会用美图秀秀那个就是瘦身那个功能，会去自己挤压一下。它这个是除了你可以自动调节之外，你还可以调你是腰部、臀部这个或者是大腿、腿部，它你是要多细多粗，它都可以去调的。 哎，我觉得没有对比，要不然你拿 iPhone 再拍一张吧。 老山内心是拒绝的。 哦，不不不，我这是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没有入坑，居然啊！ 不，这个就很完美哇、哦，真的是，主要是， 来，那我们看看苗山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以后， 其实这就是 身高2.7米， 其实这就是我，你知道吗？ 而且 你刚刚出生的时候是这样， 而且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是，你看不到后头有那个，就是包括说KT 板那个接缝，你看不到有明显的形变。 这张照片能发给我吗？ 能， 我要当头像， 给钱， 还有版权费， 版权属于黄浩。 哎，我觉得这个拍摄功能非常真实，我要评价一下，我要评价一下。 有事你说得出口这两个字？ 我首先要说，就是比我以往看到3D 建模还要真实，就是觉得它好看了，你并不知道它在哪个地方细节处做了什么改变，但它打包整个产品的状态是好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安卓手机能迅速的占领手机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首先要靠拍摄， 就是它就是无限的取悦你的欢心嘛， 对， 你想要啥就给啥，对不对？ 我真的今晚就想买这个手机。 来，我们继续来取悦一下黄浩吧，看看你家好不好？ 好， 嗯，这是你的住宅小区啊。 对，因为我用普通手机，其实我是拍不下那个楼的那个整个画面的。 就是、一分钟，这个小区变豪宅，来看一下。 也并没有豪宅， 但是看着真的很。 哇哦，这是我们去过的那个楼吗？ 对，是。 就是怎么 感觉不像了，对不对？这也是用了逆光和这个 HDR， 因为当天是一个大清早的晴天。其实如果其他手机拍的话，旁边那个树其实也是那个我们小区绿化没那么好啊。但是用这个能拍出感觉绿化特别好的感觉来， 特别像那个 Hong Kong 的那个高端住宅区的感觉。 而且注意刚才讲到的，它其实没有畸变，你看它的整个就是直线条还是很直的，它不是那种桶形畸变。 对。继续来看下一张，这个是密孔症 哦。这张照片我那天小浩已经看到我朋友圈，我发过，就是我发了之后所有人在点赞，就我上面发写了一条叫做用超大广角发现更多密集恐惧，这个是大家知道，这是深圳的 宝安机场， 但是就是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往前上一举，发现有那么多的这种洞洞都被收了起来，就是用这个广角模式真的能拍出好多之前你不能拍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 我 觉得这有了广角这样一种大的视野， 对， 你整个的生活的半径又变得更长了， 对，世界都变大了， 对， 继续发现生活之美。 哇， 这张是在深圳，这张虽然说台风，这几天深圳台风来了，然后但是我就无意间说，我说哪有台风，就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其实这个照片是比较难拍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大光比的场面， 嗯， 阳太阳是直接照在， 非常的大， 对，但是实际上有人当时我发出微博有问说我没有修过图，还说原创保护度就这么高。当然一深圳那天就是这么蓝的天，二这张没有经过修图，直出。 嗯， 所以你发现说整个周边的绿色的叶子啊，这些部分阴影部分，包括楼体的部分，包括楼体上你看它的那个窗格都是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放大看， 嗯，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窗格的部分， 就是经得起放大这个照片，虽然这个可能不是原图啊，这张照片不是原图， 对，不是原图，但是非原图就已经这么好的效果了。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这张就是天气有点阴沉的部分的时候， 对， 嗯， 这张很熟悉，这张大家是在那个就是王府井拍摄的， 嗯， 这个 王府中环那里， 对，这个楼就这个角度一般的手机只能拍到那个楼，那个楼都拍不全，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步行街前面那个小段路口很窄的， 对 啊，我们在马路对面拍另外一侧几乎你能收到大屏幕那个位置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就是如果我取景是从旁边那个栏杆那儿到的话只能到那个大屏幕那个地方， 对，所以的话超广角一开立刻整个楼收进来， 对，而且就是个普通街景。好，这个是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那个东方新天地里头，我是朝下拍的一个， 嗯， 应该是一个卡纳拉斯一个展台， 快闪电啊， 对，这个非常有趣，因为以往的话你要是往下拍的视角的话会只给你拍到中间卡的非常死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它能把整个两层楼的关系包括说整个店里头的环境，而且注意到这是在室内拍摄的，这个画面很干净， 对， 因为很多的这种在这种灯光下它有时候会体现出一种比较脏脏的感觉，这个其实 V 和 O 这两家真做得很好，我觉得他们两家拍东西拍的都比较干净，就不是那种发污的感觉，不脏， 放大看经得起推敲，嗯，关键你经常会去东方新天地，哦，我发现 因为离台里近， 而且我发现东方新天地如今都这么高级的感觉， 就是用手机拍出高级感。 哇， 好， 这个 注意，这张是我们要重点讲的，它是这个，就是这次它手机里头叫 Super HDR 的功能。当然，我们也知道，你像这个OPPO 在做3HDR， 苹果有那个就是叫所谓的 Smart HDR。这个照片，小航你知道，就是我如果我们是在这种夜间的咖啡馆里拍这种灯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个灯是呲的，后面你什么都看不到的。 对。 这一次的 vivo 它这个 X23 有一个 12.31V 的一个大光比，这个照片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灯上的每个细节纹理灯泡包括上面它滴了的这个这种玻璃这种装饰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后背景 依然能看， 依然能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这个是最大的优势。好，后面这张可能更明显了，因为它连这个灯罩上的这个，哎，这个 纹理 看得清楚， 里边那个灯芯， 然后后面是其他灯的这个部分的那个光影在后头。这个照片其实坦白来讲，以前用手机很难拍出来，因为手机之前的宽容度之前一直做得不好，或者说我要用相机拍的话，我也得用打到相机的那个最高档，比如说它在就是手动 HDR 那个最高档才能拍出这样的效果来， 真是非常好啊。 后面有一张呢，不是我拍的，是一个摄影师的朋友拍的，这个是苗山可能会很喜欢的那种风格，就说如何用逆光的模式拍出一个人像的感觉。 这是原图了，我们看看。 对，这张原图， 这简直就是我的拍摄手法。 对，就比如说这是在上海拍了一张哈，然后这 我现在自己跨越的已经特别顺理成章了，每天 这个举个例子，就哪怕你就靠在王府井的那个天桥上头，其实用它都能给你拍出一个类似照片， 有这样的颜值人在我们节目，我们这个收看率应该会上升吧， 有你在就很高呀。 没，我还是不行，我只是高雅，对，不能高呀，就跟花呗还是不一样的，是买呀。 所以就是这组照片应该能很好的展现了这个手机，不管你是拍景、拍物、拍人，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部分。 嗯， 那其实说实话，我们回到今年手机的趋势，拍景、拍物、拍人，消费者拍无非就是这几个东西嘛。 对， 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已经做到说很多手机拍美食拍得很漂亮，那这次这个手机能做到的其实是拍人跟拍景，尤其是这种大景它能拍得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就乐见说未来有没有更多厂商来介入到这个就是关于广角的部分，因为上半年 P20 华为的 P20 给我们带来的体验是拍 夜景 是一个有这种突破性的表现，那这一次呢 X23 给我们带来的是拍这种逆光场景 光 和这广角有一个部分。其实坦白来讲，你看苹果一个都没沾上， 真的是， 对吧？ 苹果就只沾上了一个字儿， 贵。 它最贵啊！来吧，那我们继续来去看看其他的一些机型，好不好？ 对 啊，因为我们也会有其他手机在场，那分别是来自于。 好，这有一些新的产品啊、这是 Motorola， 这部手机是 Motorola 的 Z3。 嗯， Z3 呢比较有意思，我们讲一下，因为后面我会讲到一些跟网络、跟芯片有关的部分。Z3 当然不是芯片的优势，因为 Z3 其实用的还是去年的835处理器，但 Z3 呢它是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搭配，配的是什么呢？配的是 5G 的模块。 哦， 因为 5G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咱们还播报过相关的新闻 ，5G 的频段已经定了，那 5G 的因为频段定的话，运营商跟这手机厂商就能更好的去进行一个5G 的部分。那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华米 OV 四家，其实他们的 5G 的测试都已经在路上了。就中国厂商是跟得非常快，包括国际厂商两家，像三星跟索尼也是跟得非常快的，摩托拉当然也是。在美国它有一个模块，就是专门搭配 Verizon 那个运营商，它会有一个关于 5G 的一个部分。当然因为美国运营商跟中国运营商的 5G 的知识还就频段还也不太一样，所以它现在只是先暂时满足美国的要求。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中国地区它也推出一个模块直接啪一上我就上 5G， 也是 啪一下 就 上 5G， 对，那真的是啪一下就上 5G， 那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而且坦白来讲，就是前几年你看大家还在说模块化怎么样，觉得不是个主流优势，但好歹摩托拉坚持了这么多年， 对， 你会发现说还是有点意思的。再来咱们就节目中展示过那个全景相机， 当然还记得刚刚我们之前不是刚刚，我们上期节目我们在节目里面展示过当时vivo X23发布会现场，然后呢有一个是鹿晗的照片， 对， 那个就是黄皓拿着 Moto 的 就这个 哈苏的 模块 拍的 对 鹿晗那个表情你都看得见，非常的清楚。 所以其实模块化有它的一定的意义。当然现在很多厂商因为不是说要通过，就是现在不是说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触点才能实现哈，很多厂商也在用 Type-C 接口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它的实现模式可能会麻烦一些，因为它可能要做一个类似于像底座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通过底背那条线，因为像现在很多那个手机具有那个 TV Out 输出的功能，其实也通过这种方式的。其实 TV Out 的功能苗山应该会比较感兴趣，这样的话你直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接到电视上盒子，或者玩游戏、远程操控它玩游戏，直接在电视上看， 会不会费电啊？ 但是费电是肯定的，但是有一种连接特性，以前是 MHL 是可以边充电边输出的， 对对对， 就相当于同时在给你的手机充电再输出，对， 不用担心了， 对、说到处理器的话，其实我们正好加一句，这个马上十月份要发布的那个 Mate 20七纳米工艺，而且强调 AI 的特性，其实跟苹果这个 A12 Bionic 是一样的，所以未来的话其实大家对 GPU CPU 的关注已经远不如对于它的 AI 那个处理能力，就是所谓的 NPU 啊，所谓的 不同加方式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麒麟的处理器叫 NPU， 它专门用一个模组来处理，而高通的模式说我是要协同处理，就是我的 DSP、我的 GPU、我的 CPU 都用上。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可能有名词叫挖矿，就是那种比特币的挖矿。挖矿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也是一种异构计算能力，那它用的其实是英伟达的显卡，就是 GPU 在那挖矿。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高通和这个麒麟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其实他们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其实我们讲刚才那个逆光这个特性，其实也要用到 AI 的部分，它要计算我的这画面大光比有多少。因为以前老的你会发现老的 HDR 会出来一个效果是会有一个高光描边，但是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照片没有那个高光描边，就是看上去整个画面非常自然，不会出现说人旁边有一道圣光这种感觉是没有的， 对对对， 这个都要仰赖于一些 AI 算法的一些加入。而且以前是要转几圈，现在是直接拍了就有，这都是 AI 算法的东西。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所以我们的需求其实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格，人们对于那种光晕是无法接受的， 对， 那所以导致当时的 HDR 也没有那么广泛去应用， 但觉得很假， 如今 主要是觉得很假， 对如今不一样了， HDR 可以拍这么好，这个 Super HDR 啊， Smart HDR 等等 HDR 可能会陆续出现。 然后呢，制程方面现在进入七纳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处理器的制程它越先进越它其实越省电。大家之前就在旗舰手机比如说骁龙820那个时代，大家觉得说可能所有的旗舰手机续航都不是很好。那今年你像一来很多旗舰手机的电池容量变得非常的大，你像 Nex 有4000毫安时，Find X 也是有我记得是3800、3600的一个规格，其实他就说续航都还不错，当然也少不了这种产品。就是 这种巨无霸类产品。 巨无霸类产品， 大家发现问题没有？就是巨无霸类产品今年变多了。 对， 因为像往年可能看到的只有像小米 Max 那个产品，那个机子来过咱们节目里头哈。你要像今年像这个 荣耀 Note 10， 这不是 Note 10， 不是吗？ 这是荣耀8X Max。 那八 X Max 哦，这个比 Note 10还大。 对，这个其实比它大一圈，而且这个机子是目前最便宜的水滴屏。 嗯。 就是也是中间 它的水滴有点大的一颗，对， 那是因为它屏幕大。 就是荣耀 Note 十， 不是 Note 十 八， 这个是荣耀8X Max。Note 十是大号的，没有那个就是不是水滴屏的产品。然后这个带水滴屏的，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机子的后背设计还更好看一些。 对， 它像一个， 但这个怎么玩王者荣耀啊？ 就跟你玩王者荣耀是一样的呀。 这个太大了， 小平板，它其实是个小平板，其实是个小平板。 我的手 handle 不了它、哎， 但是你可以去网上搜很多这种外置的外设 哦，外 专门 它是有一个卡子，卡子卡住它，然后下面一个手柄，你可以接它玩。 哦， 你像 Moto 也有那个，上次来过节目的 Moto 有那个就是游戏手柄 ，Moto 怎么设定的呢？是把它扩到两边来，你手握着两边操作那个摇杆去看中间的东西，就你不用手就不用 你不用摁着屏幕了， 摁着屏幕了，而是有摇杆啊发射什么之类的，直接在两边玩， 更实在一点，还要有力反馈的。 对，你像这样的产品今天是变多了， 对， 市面上现在其实已经有三款了，小米 Max 3，然后这个是荣耀8X Max，然后还有荣耀 Note 10，但 Note 10的规格会更高一些， 还有 iPhone 10S Max， 10S Max 没有这个大， 没大，它6.8嘛， 它不，它是6.5。 哦，是吧？ 它是6.5 啊， 顶多相当于一个 iPhone 8 Plus 的 5.8 6.1 6.5 对，它顶多相当于一个 iPhone 8 Plus 的一个大小， 对， 所以其实没有到这个级别， 嗯，还没有那么大。 你看这个产品，就这种产品统一的特性就是它电池容量非常大， 对， 而且呢还能对外充电， 嗯， 而且今年这个机子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是都做了立体声的扬声器。 对， 这个事情对玩游戏跟这个听就是游戏看片儿，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的。 嗯，但是我们特别想要邀请各位网友们，请不要使用功放在公共场合，请戴耳机，尤其在高铁上面 ，please。啊，在地铁上面请一定要使用耳机， 就是公众场合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个公众影响， 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今年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流行趋势。然后下面就要说的是苗山他非常关心的游戏的这部分 啊、哦，游戏。 其实我们讲就是所有的这些特性部分，其实并不是说硬件够了就可以。今天你看所有的手机都在提这个 游 戏 性能 的优化， 啊、 对 Turbo， 华为有这个 GPU Turbo。这个 vivo 有 system 的 dual turbo 啊、 嗯、 dual turbo， 然后这个两个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好多人在问说两个 turbo 有什么不一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哈，华为的这个 turbo 呢，其实类似于什么呢？办公室里头原来这个人做事能力不太行，然后那个领导的分配能力又很糟糕， 嗯， 结果呢可能出来的整个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不能把现在这些人开掉，对不对？ 嗯， 那我就需要找一个好领导。好，我现在换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呢非常会调度大家做事 儿。哎、哦， 你去干你擅长的事儿，你去干你擅长的事儿。他其实在整个渲染的过程中，他会做一个智能的侦测， 嗯， 比如说有两帧画面，这两帧画面。有50%的画面是一样的没变的， 嗯， 那这50%我就不渲染了，我只渲染那个50%变了的画面。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哦、整个渲染的效率跟它的 省劲儿了很多， 其实是一种巧劲儿。这个其实这种做法在之前你像很多的视频，比如说 H.264、H.265 这种格式上头也在用这种模式，所以有很多的升级完 GPU Turbo 手机之后觉得说，哎，华为以前大家觉得华为的手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玩游戏，现在觉得说，你看苗山也体验过了，像荣耀 Play、像 P20 玩游戏，哎，其实也现在也比较的顺畅，比较的顺滑， 挺顺畅的、嗯。而且其实荣耀对于玩。王者荣耀是最顺畅的。 对，好，像 vivo 是另一种做法了。vivo 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知道，像这种手机游戏，它都是基于一定的游戏开发商的引擎去做的。那你要一个一个找游戏开发商去合作每个游戏产品呢？太费时费力了，这个就好比说公交卡公司一样，很多手机为什么你抱怨说为什么你的手机只支持北京、上海、广州？那是他每个公司都要去，每个城市都要去合作，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好，现在他去找那个引擎开发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几个叫 Unreal 啊，虚幻引擎，像吃鸡就是虚幻引擎的产品。嗯、那 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个事情。 对，那我就直接找引擎开发商合作，我是他底层开发商合作。那一旦用了这个引擎的所有游戏，都会获得同样的优化。这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 嗯， 等一下， 事应该是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事半功倍， 然后对对对对，就是他找到了一个他的根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我找到决定它效能的最基础的厂商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个很多厂商一个思路，因为很多厂商思路是这个我要给腾讯钱，我要给网易钱，就没人想到说我是不是找腾讯和网易用的那个引擎公司去合作。你看 VIVO 这么做的话，其实有很比如说你像流行游戏，像吃鸡啊，像比如刺激战场啊，或者是像这个王者荣耀，流行游戏我肯定还是要做独立优化，但是这种部分的话，我其实就可以，其他我优化不过来的，那可以广而化之，大家都有优化。这就是跟公交卡一样嘛，公交卡有那个交通联合，有的时候我手机支持一个交通联合， 对， 哎，全国100多个城市都支持了， 对， 这种事情最好， 没错， 对， 所以这种的跨平台，甚至说是他找到核心成员优化了以后。就一通百通嘛， 对 对 对。好，其实说到游戏这部分呢，还有一个特性是，就包括说现在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希望自己的游戏手机玩的时候免打扰。举个例子，比如说猫山你玩的时候，你不希望后面一直有电话进来、短信进来、微信进来，你希望它安安静静在后台。 对，之前那个不是有 Turbo 功能吗？就是基本上把所有的内存集中供给给游戏。 华为你看新的产品 Rondo 10就有那个叫 CPU Turbo， 它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 Turbo， 因为它没有超频，它是这样子，就是把后台所有的其他东西给你赶掉，赶出去，100%的只玩游戏，而且关键是电话、微信之类的。你可以有几个层级哈，你可以选择我通通拦出去，也可以选择说你只在旁边给我一个小条，这样的话你要是万一想回复，你还能点个小条，它进个小分屏窗口，你也不会说影响到你手就你的主要的这个操作。而且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游戏里头你要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有个问题，那个文字窗口会直接把全屏都占了，你输入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游戏画面，但现在是可以直接是就是是一个窗口，你边输入的时候你边能看到哎别人游戏是什么样子的，就不错过。比如说你的游戏里要对话的话，那其实不影响，完全不影响你的其他操作。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个新的功能，也是这次 X23 上有的一个新功能。因为有一些游戏我们知道有所谓的那种 RPG 的游戏，任务类游戏要干嘛呢？要挂机，要做任务。你像小叶子之前玩这个游戏，他就只能把手机放一边，这手机什么都干不了，因为你来电话他们就冲出去了或者是怎样，然后他也开了那个模式。现在有个挂机模式，就是我要完成任务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放在后台不会被干掉，而且还能挂机，而且功耗非常低，你前台你开着微信你干嘛完全不影响，等到挂机这个任务结束了你再开回来完全照常，它专门有挂机模式。 这个功能对于我们当队友的来说真不是好消息，我的队友如果挂机了的话 但是他现在只是对于比如说像梦幻西游那种类的，就是这种 RPG 类的游戏有用，而不是像这种射击类的游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消费者有更多的需求了，厂商就会做更多的研判。其实我们讲我们现在这段时间能看到的还有很多的趋势，比如举个例子，像更高的屏占比进军，比如说像水滴屏是个典型嘛，就是 90以上的， 对，目标其实是把这个刘海干掉。 对， 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之前把刘海干掉的机子，像小米这个小米 3S 还是有那个问题，就是摄像头的问题， 下巴大呀。 对，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要么是摄像头放在下面，要么是像这个 Nex 或者是像 Find X 一样的用升降式设计。然后还有新的设计，就是升降式电动的嘛，太贵。我们就看到了滑盖设计，其实滑盖那个设计一点不新鲜。早年大家想想看， 诺基亚就有 N95 嘛，滑盖。 然后摩托罗拉的什么，应该是 全都是滑盖， E8，对，全都是滑盖机。它现在就是双向滑盖。 那您的 Anyco 也有啊？ 对，它其实都是说可以把那个顶部的那个摄像头给你滑出来。这种方式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又能解决屏占比和这个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可能要手动的你滑一下，而没有像 Nex 那种升起来。就比如说这个 Find X 样的升起来那种感觉，当然它的价格就会相对的更便宜一些。我前段时间我上次去深圳直播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机子，我就很感慨。然后当年 LG 有个机子是透明键盘， 对呀， 真是漂亮啊， 漂亮极 了。所以这种就是还有人也很怀念有实体键盘的日子。那这种双向滑盖的设计来了之后，是不是未来会有些厂商把实体键盘给做回去了？ 黑莓又再做回去是吧？ 黑莓其实早年是有那个滑盖的那个键盘机的呀， 对对对对对， 那个 Prime。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参考，因为大家会又回到那个年代，但是其实主要目标还是为了把屏幕做得更大。 哎呀，任重道远，感觉苹果的路还长呢。 不好说啊，真的现在听来也不好说了， 可能他的路会非常非常长。 我觉得本来竞争压力就这么大，结果自己呢还把自己的路铺得更短了，还更窄了， 图个什么呀， 对吧？ 不知道，也许他真的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和计划吧，我们目前可能还看不太出来。 嗯， 但总之这一次变化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哈、 啊，对， 就是、哎、哦， 就苹果发完这个产品之后，所有厂商都觉得说，嗯。我的机会来了， 对， 这的确也是，就是 心里踏实， 就是可能以前大家是跟着苹果走，虽然我们讲苹果的 iPhone 就是去年 iPhone 还是很有标杆性的产品，因为大家当时都在骂刘海屏，但是你看现在大家都在用刘海屏， 对， 因为可能他找到了一个方案，但是这一代的 iPhone 才出来之后，其实你觉得很多厂商已经说，嗯，我不会跟着他走了，包括升降式设计啊，这种滑盖设计、水滴屏，其实都不是苹果引发的风潮。 嗯，所以呢，最后时间我们还有一分钟了啊，赶紧再去总结一下。 嗯。 值得买的第三季度的一些手机， 建议大家关注一些，比如说像 L7 跟vivo 的 X23 跟 OPPO L7， 其实是在3000档左右，非常均衡，而且强调时尚度的产品。 嗯、 当然后面有机会，我们想把 X23 的那个 logo phone 给大家拿过来，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个机器，那个机子真的我非常喜欢健力宝城，我非常喜欢健力宝城。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下半年还有会有一些新机会上市，那比如说小米马上会发布一款比较便宜的产品，叫小米8青春版本，它也是用了渐变色，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全面屏的设计马上在成都会发布，可以关注。然后呢小众产品呢，我觉得坚果 Pro RS 是一个不错的产品，虽然我们很多人对老罗可能有一些异样的眼光，但是那个产品真的是一个我用起来之后很有个性，而且其实说实话基础功能做得还蛮好的产品，价格不贵，1800。然后呢一加，我们上半年来看到一加六的产品，一加六 T 下半年会有更多的一个有意思的存在，而且可能会用上像 OPPO 的 R17 Pro， 用上三摄，这个也说不定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而至于下半年有几个比较重点的产品，像 Mate 20，是否会用四摄，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今天三星刚放了一个海报，它的海报名字叫4X， 我们不知道它说是四倍变焦还 是 说四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有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因为三星感觉这两年也是没有那么大的进步，但是看它会不会放大招，还有未来三星说柔性屏幕的折叠手机就要来了，我觉得都是可以下半年非常值得期待。三星感觉这两年也是没有那么大的进步，但是看它会不会放大招，还有未来三星说柔性屏幕的折叠手机就要来了，我觉得都是可以下半年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当然有个趋势是一直没变的，就是手机产品的均价变贵了，但是变贵的同时，我们能感觉到其实体验品质是更好了。 嗯， 非常感谢黄皓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 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志向生活，祝您周末愉快了。我是常小豪， 我是梁山， 咱们稍后将会近期关注活力 music。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